第947期榜单不仅有五首新歌上榜，而且有两首歌重新回榜，又有将近一半的上榜歌曲被替换更新。首先呢，在第十五名的位置看到本周第一首上榜新歌，腾格尔的《凡人英雄歌》。 看苍天，天有多高，天下的人有多小，听命令，话里为牢，事情太多的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以第十五名成绩上榜，腾格尔为电影《武林怪兽》演唱的主题曲《凡人英雄歌》。笑看人生的感觉有点像李宗盛的《凡人歌》一样的快意人生感觉。好，那接下来呢，第十四名呢是累积了两周的榜龄，目前有着高人气的 9% 的成员陈立农的《我是你的》。上周呢是第十二，本周第十四，下滑了两个榜位。 下过雨的午后，时常经过的路口，却找不到理由可以让我理所当然的经过。在桌上趴了很久，电话也拨了好几通，但回应却是转接云信箱中。于是我开始抱怨，是什么事物可以让你对我毫不眷恋。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问了。从前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语全都成为人生中不真实的一部分。原来是我笨了，原来是我笨了，笨得不会察言观色，笨到以为永远你是我的。

找我了。电视里我的英雄过去了，原谅我可 薛之谦为《致不易青春》演唱的主题曲《违背的青春》，遗憾成为了本周降幅最大的歌曲，上周以第四名的成绩上榜，本周呢滑落九个榜位，仅仅排在第十三位。希望凭借薛之谦的人气，下周这首歌可以反弹吧。好，那我们继续向上，连续两首上榜新歌。首先呢，听到的是第十二名，来自于黄子韬和 Diplo & Moore 所合作的新歌，叫做 Stay Open。 那这首 Stay Open 的制作人呢， Diplo 呢与丹麦的女歌手 Moore 在五月份的时候联合推出了单曲。而这一次黄子韬的加入呢，不仅有了中文部分的演唱，而且呢也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音乐元素。

北京卫视档案栏目承制的大型通俗理论电视节目《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将于12月10号22点半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首播，纪录片频道次日重播，并于12月11号21点15在北京卫视播出。《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共分7集，主题分别为《这个时代超级燃》、《这个民主很有范儿》、《中国文化很有味》、《幸福就要稳稳的》、《中国山水很养眼》、《大国形象很有样》、《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节目运用了档案栏目最擅长的故事呈现手段进行故事场景重造，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外交、党的建设等不同维度，深刻阐述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单霁翔、谢春涛、张维维等名家大家将解读时代之问，直面青春提问。张光北、林永健、王凯等知名影视人登上讲台，讲述自己与改革开放鲜为人知的故事。继续来看纪录片《月韵芬芳》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中国文联举办，希望借助此次研讨会让更多的人认识粤剧、了解粤剧、亲近粤剧，鼓励更多的优秀纪录片制作机构以新颖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月韵芬芳》是被誉为南国红豆的粤剧完整的传播为主题的技术长片，记录了以当下粤剧界的领军人物、二度梅获得者、广州粤剧院欧凯明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坚守和执着，勾勒出改革开放40年来粤剧的发展历程，通过对粤剧界中坚力量、戏曲专家、年轻戏迷、影视演员等相关人士的访谈，回顾了他们与粤剧结缘相伴的历程，也再现了经典记忆和历史情景，缅怀前辈大师和历代名角。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由小东带给大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继续来分享第947期的榜上歌。首先呢，一开始出现的是第4首金榜新歌，在第9名的位置，来自于杨云晴的《不哭》。 谁想换上干净校服躲在角落哭，谁的书包飞出窗户，笔记很酸楚，谁的青春被世界辜负，谁的呐喊被旁观亵渎。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谁的掌心意外沉重砸进了双目，笑声不怀好意纠缠了前途，说对不起一两秒功夫，而没关系一生念不出，总还是悲伤逆流成河伴青春结束。我们需要美好世界走个 结束。 到的是之前在马来西亚方面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呢有着非常好的成绩，进而来到了我们全球榜当中首周上榜排名第九，来自于火箭少女101杨钰琴的不哭。从燃烧我的卡路里爆红之后呢，火箭少女101也非常紧密的和影视合作，比如说有毒液的推广曲毒液前来，还有像段奥娟、李子婷、杨超越包括杨子晴都有这个 OST 单曲发布。我们再向上一名同样的是新鲜上榜呢，也是本周最好成绩上榜新歌黑马歌，就是张杰和 Far East Movement 对不起合作的单曲叫做竹 Bamboo， 将 EDM 和嘻哈与中国的丝竹乐器来混搭。之前呢这首歌在中国榜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本周呢也进入到全球榜上，首周排名第八。 从过去到今天的相遇，搭乘一辆发黄的摇椅，那有的一望情的天地，不用在意过时的风景，爱错去的间距，双手合十的缝隙，好久不见你活蹦乱跳的身影，挑起现实的无名寒冷。I feel high like my bamboo， 快乐之后的不快乐，好像没有人记得 without you。Electricity, yeah. I'm never gone, gone, gone. Just in another zone. Music on my mind, love and grind, feeling good and grown. If you don't see me again, you'll feel the shadow. Throw the rope, bring it back in. My magic lasso, hollow.